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59节，散谤圣言。注解里面同我哋讲得好清楚，散是戏弄、侮辱，谤是毁谤。这里举出他说散谤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愚痴，所以先做这种恶业；另外一种人用现在的话讲，喜欢出风头，喜欢标新立异，在社会大众之中兴风作浪，好似《了凡四训》里面所讲的，了凡先生在早年未接触佛法，亦有这种毛病习气。这两种人所做的罪业极其深重，真的是愚昧无知。什么叫圣？什么叫言？这两个字我们要认识清楚。圣的定义讲那个人对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理事因果，他都清楚，都明白。那种人在中国称之为圣，在西方称之为神，佛教里面称之为佛，名称虽然不同，意思都相当接近。明白而不够彻底，那种人就称之为言；完全透彻明白就称圣。那些人是社会的导师，是一切众生的模范，对他戏弄、侮辱、毁谤所造成的影响面非常广大，非常深远。佛家讲秩序是从这个地方来讲的，在佛法里面讲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为命。学佛的同修都知道，断人的生命最轻，断人的慧命最重，这个道理佛在经教里面讲得好多，我们千祈不要掉以轻心， 以为对圣贤、对佛菩萨、对善知识侮辱毁谤，这种是小事。尤其是善知识，善知识他现在住在世间，影响面很大。哪个是善知识？自己是善知识，这一点要懂啊。我们自己的思想、言行举止，如果能随顺佛教，你就是社会大众的善知识，你在那里弘法利生，你在那个地方宣扬佛法，不用讲，做出来给人看。如果我们自己思想言行和佛经教诲完全相违背，我们就是散谤圣言。人家一听到你是佛教徒，佛教徒起心动念仲做恶业，仲搞自私自利，仲搞贪嗔痴慢，心量窄小，容不到人，那个人令社会大众轻视佛教。为什么轻视？是你自己毁谤圣言，叫人轻视佛教。所以自己做这种恶业，你们想下这种恶业，你细心想下，不得了了。这种罪业就是五逆十恶。果报经常讲得一啲都冇错。我哋学佛嘅同修受人哋侮辱，受人哋毁谤，受人哋陷害，表现心平气和，绝对冇一丝毫恶念。咁社会大众一睇，嗰个佛教徒真係叻啦，嗰个人有修养，赞叹佛教，因为你一个人嘅表现就令好多好多人对佛陀教诲生起信心，你嘅无量功德啊。所以善知识系边个？善知识系我哋自己。我哋随顺佛陀教诲就是善知识，违背佛陀教诲就是恶知识。随顺佛陀教诲，前途一片光明，将来生佛净土；违背佛陀教诲，以后苦难无边，果报在阿鼻地狱。所以各位一定要明白，极善的果报和极恶的果报都在自己一念之间。我们一念为什么要做恶？为什么不心起善念？佛法殊胜，其他所有一切宗教无一个不殊胜的。只是教化对象不同而已。所以我们读佛经，我们初学一定要一门深入，要长时间熏陶，奠定自己的根基。在佛法里面讲，根基 是界定为什么是戒学，谁信佛陀教诲就是持戒。佛在经上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老老实实怎么做，绝对不可以谁信自己意思，谁信自己意思没有说不做作罪业的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不单止佛祖是这样教我们，基督教里面他们的经典，他们的神父牧师也是这样教导他们的信徒。那如果问佛教和其他宗教差别在哪里，我们可以说其他宗教修学没有离开世上，换句话说没有离开分别执着。佛教和他们的差别是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不同在这里。那我们要问一问，我们有没有离分别执着？如果没有离分别执着，我们同他们完全一样，他们能随顺上帝的意思，随顺新旧约里面的教诲，我们学佛读佛经纵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，我们比不上他们了。这一点一定要懂啊。没有离开分别执着，绝对离不开欲界，离不开六道，人家确确实实升天堂，我们所作所为是堕地狱，这句是讲真话，讲老实话。散谤圣言和底下那句侵凌道德，我们日日都犯这种过失，那怎得了呢？前途可悲啊。好在我们那口气还未断，换句话说还有回头的机会。佛经里面说得好，造作极重罪业的人，只要他能忏悔，能改过，能回头，那亦是菩萨。观经里面，阿舍西王做五逆十恶的重罪，临终忏悔，念佛求生净土。世尊跟我们说，上品众生，所以我们对造作极恶的人都不可以轻视他，轻视他亦是散谤。为什么不敢轻视他？一旦回头勇猛精进，说不定 祂的品位在我们之上，我们远远落在祂后面，怎敢轻视？所以普贤菩萨教我们用一个真情恭敬心对一切众生，这种教诲是真实的。人哋轻慢我，人哋侮辱我，我绝对唔敢轻慢佢，绝对唔敢侮辱佢。佢眼中睇我唔系人，我眼中睇佢系佛菩萨。我哋要咁修行。各人有各人的因果，各人有各人的报应。我们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一切随顺佛菩萨教诲，那个人有福，那个人有智慧。如果用其他宗教来讲，那个人得救了。哪些是圣言？真正修道人心目中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圣言。善财童子是这样成就的，绝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人。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他跟神会讲，他只见自己过，不见世间过。能大师能成为一代宗师，道理就在这里。我们现在修学功夫不得力，道理亦在这里。我们所犯的是什么？只见他人过，不见自己过。不要看小他，这种是很大很大的大过失。念佛功夫不得力，修了一世还修到三途去了，什么原因？只见他人过，不见自己过。你这样修法就是修三恶道，亦是修道修三恶道，亦往生三恶道里面往生去了。所以我们不单止对佛菩萨祖师大德，我们要尊师重道，对所有宗教都要平等尊重，对一切众生要将佢当做父母对待，当做佛菩萨对待。咁做系佛经上教我哋嘅。父母有过失，你咁讲咩？从前人唔咁讲，现代人亦咁讲，你话有咩办法呢？以前父母有过失，家丑不可外扬，绝对唔咁讲，一生都唔敢讲，唔单止唔敢讲，想都唔敢想，呢种系孝顺啊！ 现代这个社会，古圣先贤的教育已经完全废弃了。古圣先贤教育教人什么？教人学做人。那种伦理道德的教育抛弃咗啦，人就唔似人啦，唔似人咁似咩？天台大师同我哋讲，百界千余，通常经教里面讲十法界，天台大师同我哋讲，每个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。这个意思讲得深了，人法界里面有人中之佛、人中之菩萨、人中之天，有人中的畜生、人中之饿鬼、人中的地狱。我们在人法界、人法界里面的十法界，我们在哪个法界？自己要清楚。点简别我哋同边个法界相应，我哋要用经教做标准。佛同我哋讲十法界嘅业因，平等心是佛法界，我们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是不是用平等心？如果是平等心，你是人中之佛，你同佛相应。如果是六道的心，念念利益一切众生，念念利益一切社会大众，那你是人中的菩萨。昨晚我们讲到六道那一段，我们用了两个钟头时间，详细讲解六波罗蜜点落实在我们生活工作应酬之中。你能做到，你能落实，你是人中的菩萨。要识的因缘心是人中的缘觉，四谛心是人中的声闻，慈悲喜舍十善业心是人中之天人，严持五戒是人中的人。往下贪心是人中的饿鬼，嗔慧是人中之地狱，愚痴是人中的畜生。所以我们自己要时时反省，时时思维检点，我在哪一度。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同哪一道相应，同哪一道相应，将来必定就入过一道了。这种不是儿戏， 佢系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嘅真实教诲。佛菩萨教我哋忏悔、忏除业障。乜嘢系业障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系业障。教我哋回头是岸，回个头嚟依戒定慧，依佛菩萨嘅教诲，唔肯回头，我哋所造作嘅系六道轮回里面嘅三恶道，回个头嚟至少系三善道，真正明白个悟。一定要珍惜呢一生稀有难逢嘅姻缘，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咁先系真正聪明人，真正有智慧，唔再迷恋六道轮回。所以我哋读到呢两句，睇到好难过。我哋自己做得唔好，做得唔好就系犯咗呢两句。所以认真努力，痛改前非，日日要改过，唔好以为自己冇过失，以为自己冇过失系我哋最大嘅过失。等觉菩萨仲日日改过，我哋算咩？所以日日揾自己嘅过失，点揾法？第一个系读经，用经教嚟检点；第二个系睇人，见到人哋过失，回个头嚟谂下，我有冇嗰种过失？唔好去毁谤人，唔好去批评人，回个头嚟谂下自己，自己如果有，快啲改；冇，勉励自己唔好犯。所谓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那个造作过失的人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善知识。没有他，我们不会发现自己过失。所以他在这里表演，他在这里示现。对我来讲，他是善友，他是善知识。我因佢，所以先能改过自身，先能回头是岸。我点可以批评佢？点可以轻视佢？所以要多谂下，善财童子点解一生圆满成就？我点解一生日日造作罪业？多想下，想清楚，想明白了，回过头来，功夫先能得力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